I just don't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呢前往俄罗斯莫斯科著名的景点麻雀山，这里可以俯瞰整个莫斯科的美景，是游客必到的地方。在麻雀山有中国游客特别感到亲切的共享单车。节目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呢就要采访几位在这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来听听他们对于俄罗斯共享单车的看法。另外，今天节目中我们还要走入两个战乱或是内部动荡不安的国家，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叙利亚，来感受在动乱之中呢国家传统的手工艺保留之难。好了，更多内容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莫斯科。外国游客到莫斯科去，有一个景点是必去的，就是麻雀山，它又叫列宁山，位于莫斯科的西南部，毗邻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站在山顶上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眺望整个莫斯科市的全景，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球迷中心就搭在麻雀山上，很多球迷呢来这里共同来观看比赛。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一块儿走上麻雀山，不过呢看比赛是看不上了，我们要看看这里的共享单车。和中国一样，在莫斯科大学附近以学生族群为主的年轻群体呢也喜欢没事儿骑骑共享单车。不过在俄罗斯呢，人们骑车不是为了交通，而是为了旅游、休闲和健身。好，下面我们就要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一起走进莫斯科的麻雀山，认识几位在这儿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听听他们在俄罗斯骑共享单车的感受如何。 在当今社会，共享经济模式发展如日中天，越来越多的共享模式让人们的生活更为便利。在所有的共享模式中，最流行的当属共享单车。中国的摩拜单车、小黄车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便利，其低廉的租赁价格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好评。在俄罗斯也同样有这样的共享单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来到莫斯科麻雀山和莫斯科大学附近，看到了不少本地居民都在这里骑单车休闲运动，也遇到了在俄罗斯留学的学生，他们暑期没有回国，正值夏季，来到麻雀山也准备骑着共享单车去莫斯科河附近休闲放松。在俄罗斯的道路上是没有自行车或者摩托车道的，只有机动车道，俄罗斯民众出行都是开汽车或者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所以俄罗斯的共享单车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共享单车有代步出行的用途，而俄罗斯多半是人们在休息时使用，尤其是在夏季骑共享单车游玩休闲的。李同学介绍说， 俄罗斯的冬天很长，一般呢冬天都在骑士度过，过年的时候呢回国比较寒，夏天的时候呢国内挺热的，基本上就留在俄罗斯避暑了。这几天呢没啥事儿，就出来玩玩，骑一下俄罗斯的共享单车。原先呢在国内也骑，一般呢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就骑这个国内的小黄车，国内呢也有自行车车道，挺方便的。俄罗斯的共享单车就不一样了，它是没有这个自行车车道的，多半呢就在公园骑。俄罗斯人运动的时候呢也骑这个共享单车。但是呢俄罗斯呢共享单车是需要在规定的地方还回去的，国内的小黄车呢就不用在规定的地方归还。 据李同学说，国内的共享单车更加便捷，价格方面国内也更便宜一些。中国的共享单车半小时内1元，月卡20元， 俄罗斯的共享单车一天是150卢布，一个月600卢布。共享单车在中国投入使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呼吁大家绿色骑行，低碳出行。共享单车在中国大量投放，风靡中国的各个城市，但是由于停放的随意，导致单车乱停乱放，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不小影响。伴随的还有安装思索、嫁接儿童座椅等不文明、不安全的现象屡屡出现。张同学和朋友到麻雀山骑单车时，发现了俄罗斯的共享单车则没有这种问题。他解释说， 共享单车呢是根据足够规定足够的，使用之前呢需要绑定这个银行卡，绑定银行卡之后呢，如果不存放在这个指定位置的话，或者不及时归还，会产生更多的费用，会在这个银行卡上面自动扣费。俄罗斯共享单车呢可能不如国内这个方便，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规定，不会出现在道路上乱停乱放不文明的现象，感觉整体呢这个俄罗斯共享单车使用上面更加规范。 对于俄中共享单车租赁价格的差异，他对此表示， 在俄罗斯呢不会像国内一样那么频繁的使用这个共享单车，不是代步工具，虽然俄罗斯的租车这个单车的费用比较高，但是平时也不会总骑，出去玩一下就骑一下，价格高一点不过这也能接受。 有了共享单车，让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人选择出行使用它，有人选择游玩的时候使用它，有人选择使用它休闲运动。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共享单车的使用规范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体现了国家的国民素质。相比于中国共享单车带来的诸多问题，在俄罗斯这样的问题反而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共享单车租赁点在各个景点、各个商场、地铁站附近都可以看到，俄罗斯民众使用后都会自觉归还到相应的位置，偶尔看到停放单车的时候也是民众暂时停放，随后就会很快骑走，停放时也不会阻挡道路。而且俄罗斯的共享单车也几乎没有见到有损坏的情况。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共享按摩仪等等，未来的共享经济模式发展趋势一定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迅速。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的巨港。本届亚运会呢是由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巨港两个城市联合举办。巨港是一个美丽的港口城市，为了本次亚运会，巨港特意在这里呢修建了一条轻轨线路来连接巨港机场和巨港的扎卡巴林体育中心，线路总长是45公里。亚运会开幕前的8月1号，这条轻轨正式通车了，给当地民众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而这条轻轨的承建方呢，正是中国的交建集团。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印尼巨港轻轨项目全长23.13公里，沿线设13个车站，起点为巨港国际机场，沿途穿过市区各重要地标建筑，是巨港市的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从8月1号开始试运营以来，巨港轻轨就受到了当地市民热烈的欢迎。 Nonton yang pertama, soalnya kita juga ada ke Palembang ini pertama kali, nyaman banget. Terus juga menghindari macet sih sebenarnya. Yeah.从本月19号开始直到9月2号，这一轻轨都免费向民众开放。为保证亚运会期间观众前往体育场馆以及当地民众的出行便利，巨港轻轨还增加了每日运营班次。乘轻轨去看亚运成为了当地民众和游客争相体验的项目。 作为亚运会的配套设施，巨港轻轨项目从2015年的10月才开工，必须赶在亚运会前通车，工期可谓十分紧张。这个项目的高架桥等基础设施方面全都由印尼方负责，但缺乏轨道工程方面的相关技术，因此必须对外招标。中国的企业在轨道工程方面有着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这一点也让印尼方面所看到，最终选择了让中国企业参与建设。 Bas kita memang menunjuk CHI, China Harbour Indonesia, untuk mengerjakan slab track. Kenapa demikian? Karena kita kami belum punya pengalaman untuk membangun slab track. 这个工程呢，工期特别紧张。我们进场总共的合同工期只有14个月。可以说工期紧，任务重。 中方管理人员于2017年3月进场，主要负责轻轨项目道床设计与施工、钢轨安装与调试等工作。 2018年3月底完成了主线道床施工，比合同工期提前了一个多月。同时在施工的过程中采用属地化管理，从建筑工人到技术人员多数聘请印尼当地人，也为他们培养了一批技术型人才。 Lebih berkembang dari negara kita. Mungkin dengan adanya kerjasama seperti ini, kita akan lebih banyak belajar dari China. 刚才的乘客热情地说呢，希望啊以后巨港还能有更多的轻轨，能够从中国呢学习到更多先进的轨道技术。这条巨港轻轨建成之后呢，不仅立刻承担起了2018年亚运会的交通任务，还可以为当地创造近千个就业岗位，同时呢将极大的缓解巨港市本身的交通压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叙利亚。从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共有超过600万的叙利亚难民背井离乡，同时有1300多万人的生活呢遭遇了严重的影响。虽说近来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接连收复了国内大片土地，不少地区已经由政府军重新来掌管，随着国内战事的不断平息，政府也是号召难民呢回到家乡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很多叙利亚返乡难民表示，在外面背井离乡的生活并不好过，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回到祖国，让生活完全恢复正常，一切步入正轨，自己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让孩子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正常的生活。不过他们要等待的将是一个漫长的国家重建期，每一个人呢都要白手起家，把一片废墟恢复成过去的美好家园。叙利亚女性心灵手巧，素来就有做手工的这样一个传统。如今在叙利亚就有一个女性手工团体，她们在互联网上贩卖自己的手工艺作品。她们借助这样一种渠道，不光是为了向世人证明叙利亚女性依然有生活的情趣，有着美好的手工艺传统，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里女性的生活现状。而同时，她们也非常乐意借助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自己获得一些现金的收入。好，我们来听报道。 在大志阁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女性工人们正在制作钥匙扣、购物袋、茶杯垫等简单的手工艺品。做好的商品会写上设计者和制作人的名字，放到隔壁仓库等待出售。2014年，当地人乌拉为了帮助流离失所的女性，专门成立了这个叫做萨玛的手工艺组织，如今已经初见规模。他们根据需求安排工作量，按件支付酬劳。最繁忙时，大约有60名女性轮流在这里工作。女工们说，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前，女性基本都是在家做家务事，依靠男性成员养家。如今，她们也可以独立自主养活家庭，这让她们感到自豪。 لسه لهلا بدنا شوية وقت أكتر لحتى يصير في تسويق كل الوقت أنا بحس إنه نحنا مستعدين ننتج كميات أكبر إذا في حال كان في تسويق أكتر نحنا منحاول نبيع بأسعار بتناسب إنه نحنا نعطيهم قد تعبهم تماما يعني ما فينا 这些手工艺品主要是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上销售，有时候也不乏欧美买家。乌拉目前在努力扩大手工艺品的销售渠道，好让更多的叙利亚女性受益。 刚才的采访中的主持这个手工艺作坊的女士表示，她们现在要做的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来扩大销售源头，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她们的手工艺作坊，让大家呢来通过这些朴素的叙利亚手工作品了解当下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埃及。曾经埃及的旅游业呢是埃及国内重要的收入来源，占了国家 GDP 的近1/3。但是因为一场内乱呢，也使得埃及国内政局大乱，外国游客轻易不敢踏入，旅游业迟迟没有能够恢复元气。聪明的古埃及人是最早发明了玻璃的制作，所以直到现在在埃及的手工艺市场上还能见到美丽的纯手工制作的吹出来的玻璃。不过在埃及，这种吹玻璃的手艺恐怕就要失传了。由于燃气价格的上涨加上游客的锐减，手工作坊吹玻璃越来越难生存， 现在整个埃及只剩下最后一家手工吹玻璃厂了。不过似乎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可能面临的也将是关门的局面。 哈桑·奥德哈德是埃及著名的玻璃吹制手工艺人，他们家的玻璃吹制工艺也是世代相传。玻璃吹制加工需要在高温条件下进行，工匠要守在炉子前观察玻璃块的变化，为了获得完美的成品，需要边吹气边转动玻璃半成品，反复拉伸折叠或剪切玻璃毛坯。哈桑家的产品造型考究，色彩丰盈通透，哈桑的个人成长故事甚至曾被拍成电影。不过这一切并没能改变这个行业日渐萧条的命运。在哈桑家曾经热闹非凡的商店里，只能偶尔见到几个前来讨价还价的顾客。虽然这已经是埃及最后一家手工吹制玻璃制品厂，产品销量上不去，哈桑家的工厂无疑也面临着关停的危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多地困扰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很多地方的气候形态。比如像加拿大，本来夏天是非常短暂的，气温也比较凉爽。然而今年呢，在加拿大的不少城市出现了反常的高温，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眼下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持续的山林大火一直处于肆虐当中，还没有消灭的迹象。这场大火的救援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救援事件，包括来自加拿大各地、澳大利亚、墨西哥、新西兰的消防员和其他的支援人员都来共同灭火。专家认为，酷热干燥的气候以及部分地区不时出现的雷暴都是扑灭林火的主要障碍。好了，详细情况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所做的介绍。 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今年严重的森林火灾正在从三方面影响 BC 省的经济和生活。首先是森林火灾让一些小城镇的居民失去家园，被迫疏散，不少住宅和建筑物被焚毁。其次是森林火灾焚毁大面积森林和植被，这降低了森林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防止水土流失、净化空气、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的能力。第三是漫天林火产生的烟雾严重损害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民呼吸的空气质量，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温哥华市和 BC 省南部、中部等内陆地区。星期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600处森林火灾产生的烟雾把该省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健康指数推升到高风险水平，这意味着居民们应该减少户外活动的强度。比如温哥华的空气质量健康指数达到8的危险水平， Kamloops 是 7， 维多利亚是 4， 而 William Lake 和Quesnel 地区达到了爆棚十家的危险水平。 Right now we're facing poor air quality due to wildfire smoke from fires across British Columbia. The first thing they need to do, and it's really needs to be done sort of in advance of having symptoms, is talk with their doctor about this problem and how they should prepare for it and how vulnerable they are for it. So that, you know, when problems like this happen,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enough rescue medications and they have sort of a plan of what to do. 加拿大气象局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发布了空气质量特别通知，告诫有健康问题的居民注意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以减少空气质量差带来的健康风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地区的 Fraser Lake 镇镇长 Lindstrom 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星期二森林火灾产生的烟雾让白天变成了夜晚，下午3:30街上的路灯就亮了，大白天街上能见度之低是他过去几十年在 Fraser Lake 镇的生活中没有见过的事情。 Fraser Lake 镇已经接到林火疏散的预警通知，在接到疏散命令时，所有居民要立刻撤离。所以对 Fraser Lake 镇居民来说， 与会焚毁他们家园的森林火灾相比，烟雾简直就不算什么问题了。应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的请求，加拿大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派遣200名加拿大军人奔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参加林火救灾工作。到星期一为止，已经有3400名灭火队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约600处森林火灾进行奋战，其中包括来自加拿大全国许多地区和世界一些国家的救火队员。加拿大气象局预告说，本星期前几天风力较低，也没有降雨天气，难以驱散聚集在城市上空的森林火灾烟雾，而且每天中午和下午，城市地区上空阳光暴晒产生的雾霾还会加重森林火灾烟尘污染的问题。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最早的有风天气是星期四，那时西风天气会让温哥华和附近地区的烟雾问题得到缓解。 Then they also need to monitor their health, to figure out, well, you know, am I feeling like I normally do? They can also do other things to try to decrease their symptoms, basically not expose themselves, to the air, you know, by going inside, going in air-conditioned and filtered environments. The thing that we're kind of warning against right now is, you know, not for everybody, is not to do strenuous exercise outside. You know, even if you don't have those respiratory and cardiac conditions, you know, this is not a great time to be exercising outside. 卫生专家们建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民，特别是那些年老体弱和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尽量待在室内，最好是待在有空调和有空气过滤系统的室内，不要开窗户，因为室外的空气质量更差。如果家里没有空调，最好到有空调的公共图书馆、购物中心、娱乐设施暂时渡过难关。 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上任之后呢，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褒贬不一。马克西姆·伯尼尔是加拿大一位著名的政客，他来自魁北克省，他曾经是保守党党魁的热门候选人物。这个星期，伯尼尔就抨击特鲁多的现行的政策呢，是一种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引来了不小的争议。那么，他为什么说是极端的多元文化，如何理解呢？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上个星期日，马克西姆·伯尼尔发送了一系列推文，针对的目标是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伯尼尔在推文中说，多样化有可能会破坏加拿大的社会凝聚力。伯尼尔发推文说，特鲁多的极端多元文化主义，还有他对多元化的崇拜，将会把我们分成几个部落。除了对渥太华政府的依赖之外，这些部落的共同点越来越少。他还写道，让那些拒绝西方基本价值观，如自由、平等、宽容和开放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并不能使我们变得强大。那些拒绝融入我们的社会，只希望生活在自己族裔聚居区的人，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强大。推文发表后，一些社交媒体评论员纷纷谴责他的推文是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保守党领袖希尔的发言人布鲁克·哈尔森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的保守党一向是注重所有加拿大人的贡献，无论他们的族裔或者民族的起源是什么。哈尔森说，加拿大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建成的，人们来到这里享受我们国家提供的自由、繁荣和平等。保守党将继续承认而且注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加拿大做出的贡献，这些人民丰富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我们的社会。星期一，马克西姆·伯尼尔又发布了一则后续推文，他表示，他并不是在批评加拿大的多元化，而是在批评加拿大还要更加多元化。他发推文说，加拿大一直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这是我们的社会的一部分，我热爱这个加拿大，但是无限度的更多的多元化将会导致一个没有核心身份的国家，而且这个身份将不会再存在。